听见磨刀声了， 对， 听见聊天的事儿了， 嗯， 可没听见那猪叫唤。 有， 这不合理。 是啊， 这猪叫的声音最大，各位。 对啊， 因为猪有四绝。 哪四绝呀？ 形不绝声， 这是怎么讲？ 目不识天。 哦， 淫不认母。 嗯， 死不认命。 嚯， 这猪有这么四绝。 嗯， 形不绝声。 这个呢？ 这猪别动。 哦， 只一动就出声。 哦， 这猪稍微一溜达， 还真像。对，这不是捧着您说吗？ 我让你这场散了，晚场开之前就让你老小子上门口喊人家吧。形不绝声， 形不绝声， 目不识天， 目不识天呢？ 这猪啊，大耳朵盖着眼， 嗯， 走到低头老看地， 嗯， 这猪一出来都这样，都这样， 嗯， 猪不抬头， 要抬头， 您没看一个猪这样， 嗯。 12点该吃饭去了。 没有这样的猪， 没这么一猪，你知道吗？ 对， 淫不认母， 这个呢， 18天的小公猪就追老母猪， 嗨， 死不认命， 死不认命了。 这猪你可别捆它 啊， 子女一上了捆，一上了绑，玩命叫唤 啊、哦！ 你杀猪的、玩命叫， 就是， 您说比那磨刀声不大吗？ 大多了， 他会听见磨刀声。 听 没听见这猪叫吗？ 对，这俩是不合理。 这就是编戏的、写书的人啊， 哦， 的漏笔。 对， 当然了， 嗯， 人家罗贯中是大文豪， 哦， 对不对？大文学家， 嗯， 咱们不敢给人家提意见。 对， 我想了多少回，我也没给他写信。 你们俩少写了 啊？ 找不着这人了， 搬家了， 好几百年了，什么好搬家？ 就是，反正这事儿我忍了、哎，对不对？ 哎，你忍了。 我不好气，你知道吧？ 你不好气了， 还这个戏还出过错？ 哦，这个 就这卓望桃这么熟的戏 啊， 哎，还出过错？ 那怎么出的错？ 哎，这就因为后台开玩笑。 嗨， 要不刚才我怎么说您上台啊，在台下都得认真严谨呢？ 哦， 那后台不能逗。 哦， 有一回啊，唱这卓望桃 怎么着？ 演陈梦这个跟演曹操这个， 一老生一花脸， 把兄弟。 哦，俩人还是磕头拜把。 哎， 嗯。 可说把兄弟呢，不是特别近的把兄弟，叫联盟把兄弟。 哦， 什么叫联盟把兄弟呢？好比说我跟郭德纲是把兄弟， 嗯， 郭德纲跟您又把兄弟， 这叫联盟。 咱们二位不认识，算联盟把兄弟。 哦，这样。 但这二位平常认识， 哦， 哎，也是有点交情，经常合作。 嗯， 演曹操这主有点小毛病， 什么毛病啊？ 爱小。 哦，贪小便宜。 哎， 哦， 好借钱。 嗯。 借钱我不借多了， 借多少？ 3块5块， 这得犯得上。 块8毛的， 嗯， 可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对呀、啊， 他这有借无还， 光借不还， 人家有那个不在乎， 大方点的， 大方点的，反正也不多，3块5块就不要了。 嗯， 一来二去好占人便宜， 他占这便宜， 跟这陈梦借了10块钱， 这个跟这唱老生的， 2月没还了， 不还。 那天贴咱们俩，他们俩一出戏， 他俩人上捉放曹， 捉放曹。 哦， 像这个戏都是熟戏，也甭对了。 是啊， 一进后台，这曹操正勾脸呢。 嗯， 陈梦进来直眉瞪眼就要这10块钱， 是叫要账。 哎，我跟你说说， 嗯，不是， 把这10块钱还我。当时一愣，啊 啊。 什么10块钱？ 借人家10块。 头俩月你借我们10块钱呀、 啊？对呀、啊。 装什么愣啊？甭犯傻，拿钱。嗨，师哥哪有这样的？没有后台要账。废话，后台我都要不来，我上前台要去。 就 咱俩场上要是怎么着？ 就是。 甭废话，都欠我俩月，给我给我。没您这么逗，谁跟你逗？不是，散了，一会儿媳妇儿。媳妇儿给完了，我给您，甭不行，给完媳妇儿找不着你了，你下去了，你腿最快，比兔子都快，拿钱， 对对， 来咱 俩人这么一矫情 啊， 后台不是就他们俩人 啊？对，还有别人呢。 别人一看这不像话呀， 赶紧劝， 哪有后台要账？ 对， 什么打鼓的呀，拉胡琴的呀， 嗯， 管箱子箱管， 嗯， 连管事看闸的都过来了， 嗯， 一给俩人抹稀泥，哎，完了完了完了，把兄弟又师兄弟，是哪有您也是哪有后台要账？你这毛病也不好，一会儿散了散了，通牌给人十块钱，来吧，您先办上，您先办上， 行了。 愣给劝一边去了， 劝开了， 曹操这口气可没出来 哦， 越想越生气， 嗯， 当着这么些人给我来个下不来台， 不是不好看吗？ 找我要这十块钱 怎么样？ 我得想办法报复报复。 小人就跟这点， 他你在后台报复 啊， 他把这点邪火带台上了 哟， 他没唱大唐 啊， 这戏是从行路开始的 哦， 行路起沙家到宿殿三折戏就完了。 周老师， 这行路一上场是曹操先出来 有句唱， 曹操拉马鞭唱这头一句， 对， 应该是这么唱， 应该怎么唱？ 白月中秋桂花香， 哦， 应该唱这， 应该是这句。 陈共上来唱第二句， 唱 行人路上马蹄儿忙。 哦， 曹操唱第三句，说你雕鞍用弓棒， 做雕鞍用弓棒。 下场门上吕伯奢， 上一老头， 俩人看见吕伯奢了， 怎么样？ 陈共缝这四句腿儿， 再唱一句， 见你老张站到旁，啊啊啊 啊，这戏这么唱着圆满了， 这四句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 他犯坏， 曹操犯坏， 他不唱这八月中秋桂花香， 那这怎么唱呢？ 他给改词儿， 嗯， 一拉马鞭唱的头一句，八月中秋， 嗯， 桂花开， 有，改折了， 桂花香改桂花开了， 第二句没法唱了。 陈共拉马鞭刚要出去 啊， 哎我去， 小心。 犯坏， 嗯， 桂花香改桂花开， 瞧瞧， 江阳改怀来， 嗯， 改词儿不告诉我 啊， 我二句再出去，行人路上马蹄忙 啊， 跟你这折就不对了， 不对了， 底下都是内行， 对， 通给我来一道好， 你瞧瞧， 我就算栽了， 就是， 就因为后台我跟你小子要十块钱， 瞧瞧， 嘿，没关系， 怎么办？ 老演员有词儿， 嗯， 他也改词儿， 他也改。 撇关琴，拿手一指这曹操， 嗯， 随你来， 那他也改折了， 我跟着你走， 嗯， 他唱的是戏词儿， 嗯， 撇关琴印中牟县县令我不当了，我跟你亡命天涯， 对， 但后边这意思就是你改词儿，我也改词儿，随你来， 跟着你来。 曹操头里一听，嚯，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我改折你也改折， 嗯， 第三句 改， 说你雕啊， 怎么样？ 用我踩， 用我踩， 踩当看见了， 嗯， 上这踩道来量量看 啊， 那边上吕伯奢， 这老头 陈功唱这第四句缝句腿儿， 第四句怎么改啊？ 见一老张站出台，哎哎哎， 这什么意思？ 建议老丈站土台， 嗯， 给吕伯奢搁台上了， 就因为这十块钱， 还没凑折呀， 嗯， 这场戏过去， 嗯， 心里别扭， 嗯， 吕伯奢带着他那俩上家里去， 嗯， 他这脸上不好看， 是啊， 这陈默就拿眼瞪曹操， 嗯， 曹操不理会，假装没看见。到沙家了， 到这场了。 吕伯奢前尊沽酒去了 啊， 他竟不高兴了。 嗯， 他把词儿可就唱错了。 谁？ 唱来唱去就唱到磨刀这儿了。 哟， 您听他这不是人话就来了。 哟， 喂，共产、嗯、 怎么样？ 可听则后边厢磨刀霍霍，想必是要下手于你我呀。 哦， 看那老张年代忠厚，并非贪赏之辈吧？ 嗯、 哎，日今的人儿年代忠厚，内藏奸诈。 哦， 依你之见，你 怎么样？ 这先下手的 高粱。 坏了，这句词错了。 台里观众能不乐吗？ 啊， 有的人就捂嘴， 嗯， 有的可就乐出声来。 对， 陈工一听，小子，你竟美了，出错了。 嗯， 像那你就别问了。 他怎么问？ 他还得问第二句。 他得问词。 阿蒙德那好下手的呢？ 哎，对呀、 啊，更遭殃。 哎，俩遭殃。 玩俩遭殃。 嗯， 台里哇。就一场片， 那可不是吗？ 把这曹操臊得大红脸， 嗯， 一拉宝剑，一抬手，叫了一冲头，嘣嘟哐拆哐拆哐拆哐拆哐拆，拉宝剑就下去了。 下去了。 陈贡在后边做戏呢，啊，蒙德，蒙德，蒙德呀！ 他美了， 他跟着跑下来了， 他高兴了， 到后台打起来了。 那能不打起来了？ 曹操一瞪眼，你怎么意思？ 嗯， 你怎么意思？ 嗯， 干嘛呀？可是我说错了，我来个先下手遭殃。 嗯， 你就别问了，你问后后下手，我来俩遭殃。 就是啊， 你这叫没有艺德，你这叫废话。你问常改词你告诉谁了？ 瞧瞧， 你这江洋改怀来怎么回事？你别来这套，我明白。 瞧瞧， 你就是我没还你这十块钱，对不对？ 嗯， 没有艺德，有什么过这后台说？拿在外堂窝我的，这给我来一场相。你要不改词我至于问你这俩遭殃？你别给我瞪眼，给我瞪眼我抽你，我没看透你。啪哟！这曹操脾气也大点， 怎么了？ 抡圆给陈贡一嘴巴。 哎呦，这陈贡呢？ 陈贡还有点主贵。 什么主贵的毛病？ 杨教风的底子。 这叫主贵啊！ 挨完一嘴巴要还手，手还没抬起来，他抽上了。哇，这 得 含糊那儿了， 这抽上了。 大家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 啊？ 后台要账。 嗯， 卖糖改词儿。 瞧瞧， 俩遭殃挨一嘴巴。 嗯， 大家一看，这咋这么唱戏、啊？ 就是 看闸的、管事的、勒头的、管箱的、拉胡子、打鼓过来都给劝架。哎，二位，您这没眼，您怎么了？你说他跟你要账就不合适，您给卖糖改词儿俩遭殃。可是人家问不对，您这戏词是词的好不好？平常多下点功夫，这该您上赶紧上走走，还得杀家去 给轰上场， 愣给轰上去。 那不是 这陈功这抽摇就疯，曹操生气，拉着这宝剑就出来，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切哐哐，应该唱那么三句， 应该是 自作自受自遭殃。 嗯， 小官儿担当我冤枉。 嗯， 宝剑一去劝那家呀。完这句上黑袍，他一举这宝剑，官仓官仓官仓 哦， 第四下一举宝剑没往下落，陈贡上场拿这手一托他手腕子，这只袖子往脑后边这么一搁，吓得我三魂七魄忙。逢这第四句， 陈贡接上一句， 这戏就完好， 就圆满了。 这第四下陈贡没来， 怎么了？ 抽羊就疯了。官儿仓，官儿仓，官儿仓， 得，没人， 陈贡没来， 没来， 他不能一人跟台上老这么待着， 那怎么办呢？ 他有办法 哦， 他把这宝剑往左手一交 哦， 一抬手。冲场面叫一乱锤 哦， 他在台上走柳找陈贡， 嗯，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奔着上场门溜达， 嗯， 到这叫陈贡，喂， 嗯， 陈贡，共谈，无有啊。 那不是在抽风了呢？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喂， 嗯，我那么叫， 成功，公台 那边 还是不游啊？ 可不是在那抽着风起不来。 咣咣咣，他在台上逛了一刻钟。 嗨，那受得了吗？ 观众一看，今儿这戏算行了， 行了。 大家伙议论纷纷嘛， 那可不， 有一小伙子真忍不住了， 嗯， 张嘴就要骂街呀， 哎呦， 啊，这痛都到嘴边了， 嗯， 旁边坐一老头一把给捂住，别忙， 怎么了？ 干嘛呀？干嘛呀？ 嗯， 叫大好啊， 嗯， 爷们儿看几年戏了？刚上戏园的，别学坏，学好。 哦， 演员保不齐有出错的。 瞧瞧， 今儿人这程璐有点事没上来，耍曹操一人，你们看着可笑是吗？ 是啊， 给人来一通。 嗯， 学点好。嗯，再说你这一通，他那一通，他一遮羞脸就下去了。 嗯， 都别言语，看孙子怎么下去。曹操半拳下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把这一后台人给气的， 嗯， 打鼓直骂街呀。 对 呀，这叫他们什么戏？这叫我打二十多年鼓了，没打过这玩意儿。后台要账，起乱锤一锤啊，咣咣你没完来了。 嗯， 我爱我不伺候了。 哟， 他一生气啊，把这鼓毽子搁箭套里头。 嗯， 打口袋里把烟拿出来，点着火，抱肩膀这抽上烟了。 你瞧瞧， 他是总指挥呀。 对呀， 他不打都不打呀。 那可不是都歇了。 大罗的一看，哟，怎么着？歇了。 多谢。 抽上烟卷了，打挠脖子打小锣一看，哟呵，没事了啊。 行，全抽上烟。 拉胡就把胡家给挂上。连文场带武场八个人全抽上烟了。 瞧瞧， 曹操在台上正往这边逛，一听没声了， 你瞧， 哥几个可不对。 就是 看我嘻嘻哈， 就是 那儿抽上了，你们也抽上了 啊， 就给我一人搁台上了。 就是 得嘞， 怎么办？ 咱今儿谁都甭闲着 啊。怎么样？这是 拿脚一跺台板，一抬手， 这是 叫唱。 哎呦， 这一叫板要起唱， 嗯， 多厉害这事儿！打鼓的这正抽着呢，哟呵，会哟呵，还有我这，我的庆鼓框前框拿回去，还有我这，本儿一个本儿，弦还折了，你知道吗？ 看见了，真乱。 起了弦就得给人唱啊， 就是啊， 还得说这程璐是老演员， 嗯， 真有词儿，愣编了四句他下场， 他怎么唱呢？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的哐哐，老本成功李牡丹， 老成功 他不我上了场就为那桩， 嗯， 看起的诸君多原谅，下去找我，找我再上场，他下去了。 您听这段京剧《捉放曹》，在王月波、张文顺这两位相声演员的表演下，是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呢？由于有着一定的戏曲和传统文化的功底，所以呢，很多观众都说听王月波的相声和评书长知识，这也是他演出的一个特色吧。好了，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